tuo maate. Se kautta. Ova osa lai, sat lai hien. Muom kaa, muom kaa. Saan lu ko pa hao si. Ya mu lam ko hui hui kam ka? Lam lu mu lam ko. O bin si mei tu sun sai hui ji. Ko mi to. Tu tau luai. Nhưng ngoài thôi sợ gì cơ, mà má tôi sợ mà. Nói đến đây sinh ra tôi không thông cả. Cô ấy không muốn dụng, sân thẳng cô. Sinh ra tôi đi có hậu cô. Ở đây lớn lâu, hãy bị cô cháy ác cho hơi. Lớn lâu hãy xin cô cháy cái đó. Mày xin cô cái bạn nhau. Đó là cái bạn nhau đoán sĩ ở mấy đồ cả? Đoán sĩ ở mô trời trọng. Hãy. Hãy mấy ạ? Hãy. Yêu. 但另外嗰個有冇喐手？ 另外嗰個有冇喐親？ 我自己都唔係好記得，原來係設個局嚟害我兩老。 係。 以為我哋兩老死咗，佢乜嘢都有得到嘢，要俾嘅，我已經俾得佢噶啦。 係。 係佢自己唔爭氣，有咁多用咁多。 仆街嚟！ 當我哋兩老要串書。 係。 我老公都冇我咁心軟啦。 是 我说不知道阿公怎样才能惩罚到他我不想我仔坐下去我自己很心痛出来人才他不是差过人好好人一个估不到他心这么狠我自己没有面见人 以前有没有觉得他那么冷血的 以前我好信得佢意，係有啲係我有責任，我太過縱容，要乜有乜，仲要同我攞錢，我哋唔俾，一下唔俾就大發雷霆，來不來都會發脾氣。 係。 但係我冇諗到佢咁兇狠。 佢講過話感情生活，你哋都有干預佢係咪咧？ 有。做父母嘅，明知睇個女仔唔好嘅。個仔都未生成，點去識人啊？做媽媽都係想佢好。如果係好嘅識女仔，我點會反對咧？係咪咁話？望都望佢獨立，望個女仔教好佢啊！一提就拗交，嗰日直到而家唔係一朝一日嘅事啊！係我哋希望佢有一日會改，但原來佢積埋個心病。越積越深。好啦，而家害咗我兩老，佢一啲好處都冇。兩兄弟又唔係話多。你話有幾兄弟就話我爭身家。我身家都唔係多，應該俾佢都俾咗佢。好在兩個仔，仲有一個好。但係對嗰個仔嚟講，留喺度。我個心結永遠都解唔開。最痛苦就係佢。 係，你唔好咁傷心啦。 唔好咁傷心。咁 一時之間，最愛食嘅父母都冇埋，你叫佢點面對得到？ 咁另外放走嗰個，你會唔會好想佢快啲俾警察再拉翻？ 想。係咪咁？ 但係害你哋，佢又冇份喐手嘅，害你哋。 我自己好亂啊。 係。 邊度睇得到咁？如果淨係仔一個，唔會對付到我哋兩老。 即係佢都有幫佢有幫下手嘅。 幫有。 係。 就算個仔點樣發惡，如果佢唔幫下，我哋兩老都有個走得喐啊。 有冇聞到啲咩味咁樣咧？喺屋企嗰陣時，有冇話俾啲嘢迷暈你啊？或者俾啲嘢你飲啊咁樣？ 我又唔覺。 但係 淨係同個仔拗。 拗。 拗交。 是 一入間屋就有交， 入間屋冇幾耐就拗起上嚟。 係為啲咩事咧？ 為啲咩事啊？ 走都冇得。 為啲咩事拗交？記唔記得？ 係錢銀。 錢銀，哦，佢要攞錢。 係錢銀。 係。 即係佢想攞錢。 已經俾得㗎啦，自己死慳死抵嗰啲都俾佢用咗一大橛啦。 你都係睇住先生俾佢害先嘅，係咪啊？ 係。 即係。個仔係害咗先生先嘅， 因為佢老豆一向都唔認同佢。 咁你當時有冇話想即刻走？ 冇得走。 冇得走。 好驚。 係我同佢拗，叫佢唔好害老豆，唔好殺老豆。如果我唔出聲，我可能會避得過。 佢當時係佢冇聽你哋任何解釋，係咁不停咁。 成個人好似癲咗咁樣。 係。 如果我唔出聲，佢唔會害到我。 係。就因為當時你叫佢唔好。 我自己出聲。 係。 你都唔到我唔出聲。去到嗰個環境，點可以唔出聲？ 咁你見唔見到係另外一個人箍住你殺你咧？ 有一個就揞住我口。 揞住個口唔俾佢聲。 跟住我自己都唔知做乜嘢。因為如果唔係揞住，我會嗌到有人知。 係。 嗌唔到。而家希望，就算我仔都好，就算做佢坐監，我唔內疚。我想佢得個懲罰。 係。 再能出嚟重新做一個人。 你有咩想同阿大仔講啊？ 我希望佢健康，而家屋企剩翻佢一個。 係。 但係佢好痛苦。 係。 黑埋眼就諗翻我哋。 係。 佢好孝順，嗰位大個仔。 係。 而家都放低咗啲咁多。 係。 點樣都係佢細佬，佢以後能夠走出呢個陰影。 好。 嗯。 咁有咩想同阿周海亮講？ 佢 係， 我希望，亦都希望出嚟，有啲朋友唔識我哋兩老嘅，希望佢唔好同人哋講我哋咁樣，唔想家事講咁多。 嗯。 嗯。 知道嗰啲冇辦法啦。 嗯。 唔知嗰啲我都唔想提。 嗯。 始終都係自己仔。 明白。 係咪咁？ 係。 嗯。 我多謝你哋今日嚟揾我， 多謝曬你。 唔好咁講。 今日問我，我翻去啦。 好好好。 希望你 有朝一日你可以同我傾偈嘅，同我對佢好好地支持落去。 好，一定會，一定會。 係，你安排下我哋見面啦，同佢。 我希望個仔出人頭地。 好。 因為大嗰個好乖，好順。 好。 嗯。 細嗰個完全兩個人啦，同大個。 係。 壞咗在先。 係。 先使未來錢。 係， 使我好多錢㗎啦，冇得計。 嗯。 你唔好咁傷心啦。 我個仔叫我唔好幫咁多，但係點做得到？切肉不離皮，手掌又在手背一樣。 嗯。 我唔想睇住佢死，咪又幫得，點知幫出禍。